貌歌。小猫见我喵喵叫，小象见我鼻子翘，小狗见我尾巴摇，小兔见我蹦蹦跳，大家见面问声好，小动物们有礼貌。小猫见我喵喵叫，小象见我鼻子翘，小狗见我尾巴摇，小兔见我蹦蹦跳，大家见面问声好，小动物们有礼貌。